大家好，又是我大肥，又是这个特别节目讲大陆的环节。我本身呢就想着这个节目呢就因为那时Johnny 呢就跟我讲，如果你想有些特辑想讲啊，以五次做一个即五集五集做终结的，咁我就即从善如流，都是听他讲的，希望讲五集啦。其实好多话题的，其实我想讲好多的，譬如讲大陆贪污，啲人点样收钱，点样教细路仔，医疗系统究竟出咗咩事，做官嘅啊睇香港人系点睇，有钱人睇香港人点睇，一般打工嘅对睇香港人点睇，睇外来人点睇，即係真真正正嘅，即係唔系话睇报道嘅，系平时我哋接触嗰啲人点睇。想讲卖官嘅渠道系点样嚟啊，其实都我讲我呢段时间其实系好多嘅。咁呢就譬如而家打贪，佢哋点样做法，点样斗到你，佢哋嗰个实际操作，即系唔好话呀我睇报纸呀，咁唔好。即系呢直头讲一件事嗰、那个例，讲啲人点样做手法。其实譬如好似地产项目点解可以攞到呢幅地，点样可以利用到明明一个仓地或者一个农地，同我哋香港一样，点样转成屋地，然后屋地发展点样搵钱，即係除咗所谓拆迁嗰种之外，佢通常嘅手法系点，啲官点样去钱，太子党点样圈地，佢哋有一套流程嘅。咁其实我都好想讲，不过即係可能冇咁多时间。咁譬如好似其实我好想讲中港老千大融合嘅。咁呢，但係呢有时我就虽然呢个节目做半个钟，咁但係呢就其实我每一次都系星期日偷少时间，咁多谢推咪 Alas 呢，佢就个礼拜日同我癫，就特登录呢半个钟。因为点解呢，唔一次过，其实我一次过录晒嘅。咁但係呢其实呢我想睇下有啲留言啊，闹我嘅好啊，或者信我嘅又好啊，话我勾噏又好啊，咁我想知道究竟一般人睇呢啲问题点睇，或者问返啊咁样。咁我想每一集都有啲回应啦，即係唔好得我讲，跟住喂人哋有啲问题问你喎，咁我答唔到啊，变成咗冇咗个交流。咁其实个 comment 我有睇嘅，有做第一集都。咁啊复复啲网友先啦，有啲人问即係做完呢个都睇返啊，咁有啲係善意嘅，咁有啲呢就可能都认为我吹水多，但係我睇嘢嘅方式呢，即係我一个好八卦嘅人嚟㗎。我去到边度呢，旅行又好，做嘢又好呢，我好睇佢市面上或者啲人嘅生活方式，佢哋点睇嘅事物呢，我会好留心。即係比较留意一啲小事嘅。即係好似啲所謂偵探啊、福爾摩斯嗰類咧，即係留意嗰個人嘅身邊小事，就估呢件事係點樣。即係用咁嘅邏輯推，跟住咧就求證翻。咁所以咧，有啲網友佢聽咗我之後，可以試翻大陸問下啲親戚朋友，即係咧要真係熟嗰啲啊，你唔好問啲唔熟嘅，因為佢哋本身講嗰套同佢心諗嗰套未必一樣。咁變成咗咧，你睇嘅嘢唔同。我講講啦，有啲人問下我嘅。即係問咗啲問題嘅。咁好似有啲人話自己一般自己做水貨，邊個收貨邊個畀錢，其實唔使㗎。你如果你自己做水貨呢，憑單過關，所有嘅鋪仔士多都收。咁通常嚟講呢，你亦都可以坐敏感度巴士過關，過敏感度嗰啲。咁同嗰啲賣飛嗰啲女人，喂我有几罐奶粉，有单有成，有冇人收啊？咁佢就会同你讲，嗱，你咁，你过咗关之后，嗰度有间铺仔嘅，咁佢咧就帮你出埋嗰个飞，即系嗰个叫车费15蚊，跟住去到咧就两罐奶粉即系平啲30蚊，咁你摆低30蚊，佢话俾翻你，咁就俾找埋嗰条奶粉数，咁啊其实好多。咁呢其实成个广东省或者成个中国呢都有啲所谓水货店。我懂得个朋友，佢大陆落嚟嘅。咁呢佢个老公就香港人，咁但係亦都系同乡下嘅。咁呢佢譬如佢老公呢就直头呢荷兰订奶粉，直接返大陆 即系嚟咗香港，跟住再直接翻大陆，跟住咧就喺新会嗰啲地方卖嘅，好多港货店。有啲啊直头同啲港货店，你行入去问到佢嘅，譬如好似你啊。即系江夏啊，即系深圳啊，江夏，你可以行埋有啲写明系港货店，你问佢喂收几多钱，你跟住佢收嘅价钱，你自己组合，跟住过关都 OK， 自己 OK 噶，唔一定要经人，但系唯一嘅问题就系你一定要有张发票，即系嗰张单，最好就屈臣氏同埋呢个万宁药房都唔 OK， 因为佢哋就系信你呢张单，你啲货先系真的。如果唔系你咧，就比较麻烦啲，点都揾到百零蚊转嘅，即系除晒皮，点都揾到百零蚊转。以佢哋咁样，佢哋咁嘅走货。第二有啲人话：屌你咩嘢？你带水货，你信啲仓啊？屌你，搭摆啲白粉嚟，你死噶咁？好唔会嘅，因为咧佢哋打开门口做生意，长揾长游，佢哋唔会揾呢薄嘅。如果佢要走嘅，就真系揾一啲正正直直食食嘅。如果走呢一类嘅，根本上一个 package 你嚟到睇到过关，因为只要一传咗出去，有一单唔觉意冇得做咯。而家佢哋咁样做搵大钱，搵嗰嚿真係大钱。我识得几个老友，以前我同我哋係 partner 一穷二白嘅，而家根本上已经係个身家过咗亿㗎喇，做水货仓嗰啲唔会搵呢啲薄㗎。点解有啲容易搵钱嘅唔做，要做啲高风险？所以咧，未必，譬如好似你话洋洋带气枪嗰啲，另外一个途径，因为嗰啲本身做水波嘅唔会带，嗰啲系另外氹啲学生妹嘅啫，明唔明啊？所以真真正正带嘅唔系你而家做水波呢一班人，呢班人长年累月咁做，佢系当一份工嚟嘅，吓，即系好似邮差咁去派货，做一份工。啊，跟住咧就好似有个网友话。你鸠噏啦，我而家终于明白啲啦，话你鸠噏六的一转400蚊，两转800蚊，我肯定你听人吹啦。其实唔系，其实我都回应咗，我再同你讲啊，入去一车货落分零两分钟，分零两分钟嘅时间落货，咁我问你啦，你入去由唔好话由新田，即系未由关卡排到入去一粒钟，跟住你再落咗客之后，你要翻转头再排队。佢上翻客出嚟两粒几钟，冇400蚊，唔使交租嘅咩？阿哥，羊毛出在羊身上，400蚊一日走三转，1200。如果冇翻连埋翻转头，好多时候冇货嘅。我讲来回货咧，就夜晚嗰转啊，多数有。咁我问你啦，如果冇来回货，你收20零蚊出或者30蚊出翻个客翻嚟，跟住你再排翻入去，咁你都系做1000零蚊生意一日。除返车租除返油，你个人疲惫未搵多个跑街多少。仲有喎，你架车损耗好大㗎喎，四个男男女女，一个人加埋200零公斤，好冇100零磅，咪200零公斤囉。咁你个个孭几两个行李箧加一袋货梗㗎喇。去睇下有200零公斤，加加埋埋连埋个司机半吨嘢，后面啲避震壁力顶唔顺㗎。而家做租车嗰啲啊，如果佢知道你做水货呢班客啊，嗰啲车主个个皱晒眉啦，因为佢哋好损耗好大嘅，但系不停咁做紧。你只要每一经过上水、新田、落马洲，逢系个行李箱冚唔埋嗰啲，你记住佢车牌，嗰啲系专做水货，明唔明啊？佢哋嘅开工时间有限数噶嘛，12粒钟唔系做足12粒钟，咁我就答一答啦。咁咧嗱，仲有啲人话外国退货。可以翻保税仓，系有咩方法翻厂？你翻得保税仓，俾咗税咪翻厂？呢个好现实噶嘛？因为你头先你问嗰啲嘢，最简单就系你本身唔系收，系三支厂，即系合同厂，来料加工，来料加工几时都退得啦？因为由头到尾都冇征税嘅，你来料跟住做好咗成品，跟住啲边角料都要翻翻出去，然后你譬如你做衫咁。啲布入咗嚟，做计咗你条数，做几多件衫出翻口，啲衫花次货咪用合同又翻上嚟咯。呢个好简单嘅，但系点解我成日都话，即系讲上次我讲鳗鱼嗰个例子，因为佢一般贸易，佢嗰间公司系冇出口权，佢用进出口公司嘅名义，譬如土出啊、畜产啊呢啲公司，市值可能几十亿噶，广东畜产啊、土出啊，啊。嗰啲咁嘅公司，出入口公司同你买单，买张单出口， 咁就变成咗咧，就我自己冇出口权，就用佢哋嘅出口权，变咗你卖咗之后咧，你嘢翻唔翻嚟，推唔到啊，推唔到翻嚟嘅时候咧，咁你大镬啦，咁你嗰啲嘢人哋要退货唔啱，咁你又抌咗佢嘅啫，或者你留翻喺香港，或者留翻喺当地当次货咁，屌你谂下几多钱垃圾都好啦，所以有阵时你可以睇下嘅，香港有啲衫点解咁平嘅，十蚊一件嘅，啊都几靓个质地都，其实都系次次地嗰边退。即系翻大陆要保，即系起码基本上你要俾翻关税，即系当你一个新货入翻去，关税、增值税系冇得走嘅，所以先衍生有一啲所谓做水货嘅行业。水货嘅意思唔一定系话喺外国买啲成品靓嘢翻嚟，或者亦都唔系等于你一定系买嗰啲奶粉上去先叫走水货。其实呢个退货都系一种。咁其实咧，好多新蒲岗啊、工厂区啊。啊，好多一啲叫做快件公司，即系唔系顺丰，顺丰都有做，但系好贵，好贵，30几蚊一公斤，你冇机会嘅，嗰件嘢都点样值30几蚊一公斤啊？系咪啊？咁咧就俾啲所谓走快件公司，佢哋用快件形式报关上，一碌碌咁同你做，咁可能咧平嘅个零银钱一公斤，至3-4蚊一公斤到啦，睇你咩货品。如果嗰轮关口水紧嘅，唔走得嘅就唔走。但系香港咧近呢几年咧，其实咧都睇得好严啊。咁你嗰啲退货点翻去咧？大部分越南水瓜咗，越南水瓜咗噶啦。有时走越南成一季。我嗰时帮菲律宾仔有多喺嗰边专收退货，然后咧就运嚟香港，我帮佢上走越南。但系咧近呢几年咧，已经好多系经澳门，即系运过澳门，由澳门嗰边过关，价钱平啲，冇咁严。咁咧就其实头先我答嗰啲就有阵时喺啲 comment 嗰度问啦。咁可以话俾你听，其实水货有好多种，譬如好似菲律宾啊退货啊，点样做？点解退货啊？其实啲问题可以讲嘅，即系成个东南亚，包括欧洲呢类嘅公司系极多卖咗出去，点样退翻嚟？呢个问题就衍生咗最基本嘅退所谓水货。吓，传统嘅唔系以前，唔系由来已久噶啦，唔系而家呢啲。我试过翻海参啊，退翻大陆，亦都翻版碟，好多嗰啲华人福建啊，去到四周围地方睇嗰啲咁嘅翻版 DVD， 订咗去到嘅时候，跟住挂埋嚟做啊。咁呢啲咧系好多嘅，咁我就讲呢一类啦。咁我就都同你哋分析一下啦。咁另外咧，譬如好似。讲翻正题啦，其实讲中港老千大融合，咁人哋咧，譬如好多人都话，哎呀，打电话骗案啦，我哋唔讲呢啲，其实呢啲报道太多，太有认识，个个都有。咁有阵时喺星期二得到咧，我有阵时骗完只字讲过，我有啲经历嘅，咁啊冇详细去讲，咁啊有啲知道骗徒嘅手法，咁我亦都好了解嘅，因为我都靓过嘢。啊！一个咁嘅人喺大陆打滚咗咁多年，但我都靓过嘢。讲下我靓嘢先啦。我咧自己都上课上唔少，衰咗，正正经经翻嚟香港，但系攞综援破产，住劏房。我肥340几磅，我都曾经去建工啊，做过嗰啲叫快件啊，啊几多钱个钟啊，俾翻巴士钱你啊，跟住喺杨耀松啊、长沙湾嗰度啊建工啊，拉架车仔走去送货，我做过。但系咧谂下，把心一横，屌你老母，我同人带水货啦，咁我嗰阵时又唔想即系人哋睇到啦，即系自尊心啦，睇到你屌你老尾，啊以前都叫做啊有啲人识下，你而家真系求人同人哋拉货，好似好肉酸咁。咁后尾都有拉嘅，真系都抵唔捻到肚饿啊嘛，吓抵唔过张刀。咁但系咧喺嗰段时间里面咧，我就睇《东方日报》，《东方日报》后边好多分类小广告。咁咧有好多电话留低就系话咧冇风险啊，喺大陆带货翻嚟香港。其实我知道大陆带货翻嚟香港系免税噶。免税噶，屌带乜捻嘢落嚟得噶，唔系白粉就得噶啦，系咪？系嘛？咁啊，不妨打电话去问试下。咁佢话：，诶、哎，原来我走海美嘅，鱼翅海美啊，落嚟就专交你攞咗货啊，要俾保证金就落嚟就 去翻啲海味铺交，啊，跟住到时咧就会俾翻货钱你，即系嗰个担保钱你，同埋俾埋运费你。咁我谂下，喂，照计都冇理由噶，屌你一车车落嚟报关都得啦。因为以前我喺喺呢个肇庆啊高腰啊，我有间所谓花胶厂啊，攞啲鱼肚啊，搵啲人啊刮干净啊晒干佢啊，做嗰啲平价花胶，我乘车报正关落嚟香港上上环都得，冇理由嘅。咁但系谂下，一来就等钱使，亦都想知道见识下。咁我咧就留咗个电话，咁啊佢咧就约我喺深圳某地铁站，有个女人出现就讲明带啲鱼翅嘅。翻香港咁真係有包嘢俾我嘛。佢话呢好简单啫，嗱，1500蚊就一公斤，就750蚊呢就半公斤。咁我话我俾750蚊你啦，做保金，跟住落嚟香港。咁佢话带一转呢就俾返850蚊。嘩，都几好喎。咁俾咗750蚊港纸，唔係人民币啊，港纸俾佢，攞咗包嘢。咁我睇过鱼翅形状，其实鱼翅骨嚟。其实嗰阵时翠华都卖緊啦鱼翅骨汤底啦。咁我就諗，喂，屌你老乜鱼翅骨竟值几钱啊，即係见识少呢啲。鱼翅就知有冇几钱啊，鱼翅骨几钱啊。好，信你一铺。落嚟旺角道交，落到嚟冇嗰间所谓深融店，打电话唔再听。但係嗰段广告 book 到而家都仲登緊。咁鱼翅骨原来呢啲咁嘅一磅装110蚊，即係佢骨撚咗我6-9幾。咁屌你老母，益咗我媽啊，煲汤就得，有鱼翅食尾啦，鱼翅骨汤。咁飲咗20000啊。咁呢就係我都上当。所以呢，财不入急门，贪字得过贫，係认真。即係我自己走緊嘅。我自己亦都明白海关嗰个条例。咁我点解会上当呢？其实都系咁。第一，钱唔多。第二，搏一搏睇下究竟系点，系咩事。咁卒之都该领嘢嘅，当交学费啦。咁我首先讲啦，嗱，我先讲早十零年大陆就好多人呢鍾意扮港商，去好多嘅香港敌人扮香港人上去大陆。或者同一啲我哋㗎，所以我成日都话啦，最多嘅骗子香港人就喺广州。我话俾你听啊，如果嗰个人有50-60歲60-零歲，长期香港佬喺嗰度飲飲食食打等，好似冇乜嘢做嗰啲，10個就咁8個都系骗子嚟嘅。深圳就少啲，因为呃唔到，广州都仲得，再远啲都有。咁呢，我举个例啦，就是好多大陆嘅佢哋呢点样为之呃人呢，其实佢呃人未必一定要呃嚿好大嚿钱。你唔好諗住呃，喂，屌你，佢呃人要呃嚿钱，咁你呃咗嚿钱要走得甩。你呃咗嚿钱啦嘛，报警你咪走得甩囉。咁有一种嘅基本嘅手法，就係做嘢，真正嘅做嘢，令你觉得佢係做嘢，然后你投资喺佢身上。香港人有，我近期呢有个老友，佢大佬呢，亲大佬呢就几百亿身家。台湾呢10名有钱佬嘅其中一个。佢就香港人。咁呢同我个朋友好好嘅。咁呢佢呢就好恨呢做啲成绩啊出嚟。咁手边有啲多余钱。咁呢就我而家讲緊呢2年嘅事啫。咁呢佢呢就话有个香港人叫 Simon， 咁咧就系佢一个美国朋友介绍俾佢识嘅，就话佢系呢个深港通大陆乜嘢啊，好似字典咁样啊，乜都识，乜都 OK， 冇嘢难到佢嘅。咁啊，识咗佢上到去，咁佢女朋友咧就喺啲物流公司，喺东莞啲物流公司嗰度咧就做报关啊，做成嘅。咁佢觉得哇，呢条友都信得过喎。咁嗰条友咧就点佢，佢话好简单啫。嗱，大陆咧好等鸡脚嘅，好等啲冻肉嘅。嗱，我帮你订嚟，你又出开 LC， 你咧就出钱，咁咧买家咧就我帮你揾。咁我亦都有可以呢同你揾到呢就供应商，咁你穿埋，咁你上到大陆，咁你赚硬㗎呢钱。 啊，冇问题嘅咁。咁我呢个朋友就落嚟问下我，咁我话唔好做啦，做唔成噶，即系我自己话俾嗰阵做唔成。但系咧，即系嗰个人啊，即系嗰个香港人拆得佢好舒服，佢啊约我喺呢个水围啊，水围村其中一间茶餐厅，而家执咗噶啦，叫大家乐。咁啊，见到嗰位大哥，哇，讲嘢咧比我更加流利，啊，吹得更大。啊！我都话啦，诶，鸠噏之霸有啲人问我啊，佢吹得更流利，讲完一大轮嘢，跟住离开，我都同我呢个老友讲，唔好嚟，唔好嚟，佢吹嘅啫。咁但系我唔系成日跟住佢，啊，我有正职嘅，即系而家我有正职嘅，哎，好开心啊！呢几年最食得落，瞓得着啊！咁我有正职嘅，咁我睇佢唔住，咁呢条友氹到佢开心，咁咧。就开始订柜嚟啦，话同佢约啲大陆佬落嚟做买家。咁喂，点样行你行骗？其实嗰啲行骗佢唔系真系要做得成呢单生意，损失喺你度，你唔够见到见够大钱，佢冇呃你一分一毫，但系喺呢个过程里面，佢呃咗你嘅洗费，佢飲食各样嘢租架车。哎，有个人喺韶关，我冇架车见客唔得，我呢度咧深圳就包架车过海，好睇啲，1600啫。咁你系俾1600啦，啊，酒店房几多钱啊？请人食饭攞翻发票，全部归你数，做得成计数啦。我净系攞翻洗币嘅咋，咁条洗币就佢开俾你。咁咧变咗咧，佢呢几呢两三只月咧，佢就风花雪月啦。啊，因为你谂住咧会成嘅，咁佢真系带到两条茂利落嚟咧，就话系黑。对唔住，我唔应该叫茂利嘅，因为咧苏丝网俾人屌得紧要。唔应该叫牟利，嗰两位客人啊，贵客真系带到俾你睇，落嚟香港同你倾啊，跟住又同你讲啊，喂，嗱，好简单，我哋见唔到货，你嚟咗啊，冇问题，我喺冻仓，其实唔系冻仓啦，所谓柜场啊，吊起啲打洞，吊起啲柜，落嚟见到啱嘅，俾钱同你买，我上，唔使你货都唔使你上，你摆香港得啦，我自己搵路上。咁呢位大哥就满心欢喜，嗱嗱声就开 LC。咁我已经佢又问我，我话嗱嚟嘅只可以南美，南美就可以咧攞正牌上大陆，千祈唔好去其他国家。我讲认真，尤其敌对国家，一件不能嚟。即使你有路上都好啦，始终你都会获嘅。咁嗰位大哥听啲唔听啲，咁咧就听嗰个 Simon 讲啊，就喺。乌克兰订咗大种鸡脚，大种这个鸡髀嚟香港，到咗货嚟晒啦，先嚟两只柜，咁嗰两只柜嚟到，跟住带客嚟，哎，唔掂啊！乌克兰嘅，哎，呢轮上货好火啊！你上到嚟大陆交俾我啦，我连埋运费俾你啦。跟住我呢个老友又咗嚟问我，喂，有冇计谂啊？屌你攞货到咗，我都想办法变钱啦、啊。屌你攞咩平啲，同我谂咗佢啦，摆咗个冻即系柜场嗰度成个月噶啦。屌你砸捻住啲钱，同我讲，我话冇得搞，佢都唔信。咁佢又委托几多好多朋友啊，咁卒之呢两只柜，佢租都索性唔俾柜场，就送咗俾柜场。因为乌克兰嘅嘢咧，检疫啊各样嘢咧，香港都把关严啲嘅。卒之咧，香港咧，我有个老友咧，最本身咧就识好多香港卖冻肉嘅，都冇办法喺香港卖到，唔系价钱卖问题，系卖唔到，上唔到。卒之嗰两只鬼咧就送咗俾流浮山一啲柜场，即系唔去提，当冇咗。咁人哋咪攞咗你两只鬼，佢后尾点样唔知啊？但系呢个人 Simon， 佢最紧要。带客过嚟呢、这个流程帮你订货，你自己订嘅啫嘛，你出钱，咁佢冇呃你啊，咁就带埋你见客，上高有买家村民咗，但系佢唔系要赚你呢两只柜，呃你呢两柜，呃你100几十万，佢系要呃你嘅洗费，呃你啲少嘅钱，可能系喺呢个过程里面咧，走走趯趯呢两三个月，可能滚咗你10万8万啦，咁但系100万佢又得噶咯，呢单嘢上唔到，你真系订到货嚟。你自己本身个香港佬都觉得，唉，咁唔好彩啫，啱啱上唔到啫，系咪黑？仲要下一单嘅，咁下一单同等嘅方法嚟得更加多，不过唔同国家卒之都计埋。 嗰啲亦都冇埋。我呢个老友唔敢在我面前提嘅。咁我已经再三同佢讲，大陆呢啲呢种咁嘅香港人搵钱手法，大陆人何其多，唔系香港人发明嘅，大陆人何其多，全部都系咁。我有一个项目，政府边度边度嗱，我之前提过益阳市、衡阳市、益阳市，我嗰阵时讲过，你睇下2006、2007年嗰阵时咧。曾荫权上去剪彩嘅，剪彩啊，湖南啊，咁咧有条桥三亿嘅所谓高架桥，同埋呢个跨我唔记得啦，唔知总之呢条桥嘅，咁咧就系一个收费嘅，就收费就专营权，你出钱起咗呢条桥，攞咗呢个项目承包咗，你就有20年嘅收费，收完之后咧，跟住归翻。即系归翻佢，咁咧嗰阵时咧就曾荫权啊上去剪彩，就为呢个项目啊跌啊呢为呢个项目啊，因为佢有10个项目嘅，咁啊曾荫权咧拉啲港商话上去投资去成，咁当时咧我都喺度，我另外一个朋友亦都喺度，因为我识呢个老千，我同佢唔熟，但系我呢个朋友咧好信佢，你睇下嗱，虽然冇钱啫，又搵到大生意，各样，其实佢哋。嘅騙徒手法就係頭先我所講咁樣，佢哋唔係要做得成噶，佢要做啫。點為之要做啊？成日去啲政府部門打關係，未來你有乜嘢？咁佢攞咗實有份標書，即係實有份政府嘅工程，咁攞咗大概嘅一個文件，然後咧就千祈就佢就唔會喺湖南度揾嘅，湖南揾嘅。佢又譬如好似上次嗰個湛江人，佢翻湛江。跟住揾埋啲开瓶仔，嗱呢单嘢我争起动资金，特别叫起动资金啊！但系咧，我哋咧就夹钱，咁咧我咧就搭通咗天地线噶啦。咁你哋每人夹几多钱？如果做攞到呢个项目翻嚟做，呢个项目攞到翻嚟做，咁咧赚到钱咧就大家嗰个股份点分？咁好多咧喺农村啊、乡下冇乜文化，手边有啲钱嘅人就落搭啦。咁啊呢度落咗搭，跟住佢咧就揸住呢笔钱，可能系。有50-60万嘅，佢唔会使咗佢嘅，走咗去嘅，走咗上身噶，因为你行骗啊嘛，佢要做呢单嘢，跟住佢揸住呢50-60万，佢就走到去益阳市嗰度，就去嗰度咧就活动啦，咁咧就佢咧就先就攞印张香港卡片，即系嗰阵时啦，而家唔得啦，印张香港卡片，咁佢一个讲广东话，一个湛江人。跟住摆卡片又啱啱，我港商嚟噶香港，佢喺香港咧就开咗间空壳公司，咁开咗间有限公司，头头尾尾使10000-20000啫，系咪啊？一个地址啊，租个信箱咁揸住佢，点，嗰阵时仲唔系好多人可以落嚟香港，跟住佢转头咧倾完之后咧就搭车落嚟香港，然后用一个香港嘅电话号码。打翻上去，證明佢喺香港，佢香港有公司，用啲咁撚蠢、咁撚簡單嘅嘢，都呃到一個政府官員。跟住過幾日又翻深圳又打，跟住又不停用呢個過程，咁大概用咗10-20日。咁對方覺得喂，這個人真係可能係港商嚟嘅，雖然佢大陸身份證，佢香港有拍檔嘅，咁樣咁咧。氹到落嚟就将所有嗰个项目嘅资料啊，就氹晒出嚟，然后揸住啲资料咧，就再去揾啲施工队，就同嗰边嗰个官员讲嗱，我咧就湖南人，湖南唔熟，你有冇办法施工队即系做工程嘅人，大陆叫施工队啊，就揾佢哋嚟承包呢单生意，咁样，咁啊大陆咧就恨做。恨做生意，即系嗰啲人，佢攞唔到呢个项目，你攞到，咁佢咪投俾嗌按金你咯，即系我保证金，嗱，我保证完嘅，俾几多钱你，啊，咁佢咧就开喺嗰度咧，就益阳嗰度咧就起咗，即系开，租咗一栋嘅大厦，就做写字楼，就舞龙舞狮咧，就屌你老尾，就剪金漆招牌，所有嘅钱咧就由呢几间施工队争做咧，就俾钱佢，喺呢段时间佢仲威。要找个秘书就在湖南一间大学旅游大学就找了个很漂亮的靓女身材非常好大学毕业就做个女秘书陪埋身的。那呢风风火火直到曾荫权上来剪彩。那他亦都是用这个机会就叫了我 叫咗我一个朋友，就扮系港商，就上嚟。其实我唔知嘅，我上到去先知。屌你老咩？佢话：哎，我请你上嚟益阳玩啦。咁啊，屌你咁喺鬼关口有个保时捷啊啊！屌你一 Q 咁啊！啊！啲吉普车我哋十个钟头去到益阳咁啊，瞓醒租间靓酒店啊，嗰晚仲食海食夜尾，食捻完夜尾，跟住睇剪彩，跟住介绍俾啲官员咁嗱，呢、啊這个咧阿礼哥呢、這个匪哥点点点点点讲一 Q 大轮，其实就要搵我做一场戏，佢系有香港背景啊，咁变成咗啲官系有啲实力噶，咁呢张合同佢签咗。真真正正签咗备忘录，签咗合同，咁你做唔到，咁佢成日都话我启动资金唔够，咁就喺呢个时候咧，就揸住呢一个计划书，咁喺网上又好，或者托朋友又好啦，咁啊四千方百计揾温州财团啊，揾成南，我签咗呢个项目噶啦，啊，咁啊同政府官员讲，你要等我几耐几耐，我而家咧因为有笔钱喺外国。啊！而家咧就回唔到翻嚟，咁我而家喺国内咧就而家筹集紧资金，你等我几耐几耐？咁佢又揸住呢本嘢咧，就四周围咧就去捞，咁咧就系用深圳同广州做一个叫做呢个辐射点，咁好似成全中国，包括俄罗斯都有人过嚟倾呢单嘢，倾呢单嘢。咁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就更加多人俾钱，可能唔会俾好多钱。咁俾好多钱，咁但系到后尾，因为你始终咧，你都冇嗰嚿好大嘅保证金，唔系多啊，人哋要两千零万保证金，摆佢唔系收你嘅，摆喺中国银行或者农行，跟住出翻份保函，即系你摆咗两千万喺度，出一份保函俾政府，然后政府咧就可以批个开工纸，你就可以正式开工啦。嗰两千万永远都筹集唔到，咁咧我咧亦都喺呢个。大哥身上咧就攞咗三十万着数，咁我可能我都系有做老千嘅资格嘅，咁喺啲老千嗰度又氹到三十万使费，咁但系问题就系佢哋唔系真要做得成，佢要做啫，到最后尾唔成呢单嘢风风火火，佢搞咗两年，呢两年喺益阳市长包一间酒店嘅套房。十几人住，每人晚晚揽女，啊，政府官员请佢请，因为个个都谂住呢单嘢，当时三亿好犀利噶啦，因为零八年之前，咁变成咗咧，使咗好多钱，当时嘅资金亦都紧绝嘅，因为嗰时咧，所有嘅大陆做生意咧，要公司对公司找数嘅，唔可以攞现金嘅，因为人民币咧唔俾提款啊，每人每一日正常人啊两千蚊。公司只可以提两万蚊，做过大生意都知嘅。曾经有段时间系咁，不能攞现钱啊，离开银行，每一日有限额嘅。咁佢卒之呢单嘢都唔成，咁佢好多金主，有好多系俾咗十零万，有啲俾廿零万啦，有啲咧就俾埋三十万俾佢啊，跟住咧就由朝到晚跟佢做呢单嘢啊。咁佢又见到你真真正正日日都喺度开工嘅，四周围呢度扑嗰度扑嘅，系咪啊？咁唔成，怨唔到你啊？系咪怨你唔到啊？系咪？大家都尽力做，筹唔到资金冇办法啦。但系喺呢个过程，我呢位老人家六十嗰阵，当年六十岁噶啦，佢搵到架钱，佢喺广州买咗楼，个仔读啲所谓重点中学，呢两年唔掂，但系咧离开咗啦，搞唔掂咪离开咯。咁啊呢单工程咪从头招标咯，再重新搵人咯。咁喺呢段时间做政府部门其中一个人担保佢嗰、那个，同埋嗰队施工队抌咗三百几万人仔落佢身上，咁就话佢行骗，去法院告佢。咁咧呢个人咧就坐高铁，即系早几年啦，有高铁啦，坐高铁。喺高铁上高，因为实名制，咁啊卒之就塌咗，翻到去益阳市，咁，佢提出晒证据，我签咗合同，我收佢个费用，但我筹唔到资金，我真系唔得，所以我冇行骗佢，冇行骗呢啲人，啊，当时亦都有几多人提出证，所有嘅证据，咁卒之告佢唔入，变成咗前债我冇钱，勾一条柒一条，屌你老咩，你咬得我食咩？卒之。喺上高玩咗个几月，咁我重新又喺深圳见到呢个人，跟住佢而家做嘅生意更加大，而家喺满洲里呃俄罗斯佬啊做天然气一隻船， 几多钱几多钱。咁呢就去到满洲里呢亦都因为咁样呢可以呢而家同梅德韦杰夫攀咗关系。但係我都知道佢呢个手法永远一样系唔成的。只不过我要识到呢个人，呢、这个人同我饮饮食食等于同我背书系有机会，然后就呃一啲资金返嚟系我嚟吃喝玩乐。因为唔系真系做得掂。咁样过老骨。佢曾经呢如果以阿张振远嘅标准呢我曾经一个老友呢就听佢点。佢呢就话叫佢落嚟香港搵个香港佬。就因为佢赶住就做一张叫做50亿欧罗嘅汇丰本票。就1600蚊㗎啫。就喺香港呢就有个香港佬做专做呢啲嘢嘅。就俾1600蚊佢就可以攞到呢一张。然后呢就叫我个朋友呢就带上去深圳攞俾佢。咁我呢个朋友呢就比较单纯啲，哎你叫我去攞咪攞囉，唔理你乜嘢。但係其实持有呢啲咁嘅所谓即係呢啲咁嘅虚假文书呢坐监，即係张振远啊，有人开俾佢，有人攞张嘢俾佢揸住佢信以为真，卒之搞到好大镬，揸住嗰个可能佢都唔知呢张係假嘅，諗住落嚟有机会。呢啲人喺大陆系好多。呢、这个方式，所以好多人话喂，我有个项目等资金乜乜乜乜，有啲香港人翻大陆生活各样嘢，或者有人做生意，突然间有个人介绍有啲咁嘅人啊，着得身光颈靓，佢啊真系揸住嘅，你上网咧，你揾嗰啲合同编号啊，各样嘢间公司全部揾到，好等次。咁你自己睇到，你就相信佢唔多啊！嗱，佢呢单嘢，屌启动资金，屌抌几十皮俾佢，输晒得几十皮啫。咁啊，睇住佢啊，各样嘢冇问题嘅项目咁大，你搏嘅心理到最后尾，你都系冇，因为佢哋唔系真系要做到，佢系要做啫，不停咁做，不停全中国咁去。以前湖南、广东、广西都得。而家唔得啦，要去到内蒙啦，要去到陕西啦，啊，去到睇兵马俑嘅地方啦，先得。咁我识呢几位大哥咧，而家就已经喺啊满洲里啊、缅甸边境啊各样嘢啊，用同一嘅手法继续生存紧。佢只不过系其中一种嘅骗子。头先我所讲嘅嗰个 Simon。亦都系一个咁嘅骗子，喺广州好多无业，对啲官员个名换届，之前系边个做，今届系边个做，佢系边一个派系，如数家珍，香港人、大陆人如数家珍，你食一场饭，哇，好似上咗堂政治课咁样啊！我可以话俾你听。讲到点样点样噶，佢而家落嚟啦，掉针咗喺边度，失咗势啦，而家呢个啦，我有个朋友识佢嘅，点样点样点样，你翻查资料，佢讲嘅嘢全部百分百噶，背书一流，但系都唔会做得成啊！诶、哎，而家有笪地啊，边个俾我搞啊？谂住就起商场啊，天罗后边点样点样近爬啊，琶洲嗰边又有，跟住咧就千方百计带你去就见一啲官，咁嗰啲官又饮又食都嚟嘅，而家都系。只不过唔好咁张扬，咁佢哋咧就藉呢个关系咧，咁咧就话：，哎，你有心搞啊，我帮你啦，拉埋关系各样嘢嗱。咁我听日约咗边个边个，咁我帮你做嘢，咁你都要俾洗费我噶，冇理由我俾洗费噶。咁有啲人咁样又上当，又继续嚟，系成个广州。呢啲人无日无之，我相信我知道呢个节目呢喺迷迷嗰度播呢好多呢翻墙过嚟听。咁你哋可以唔承认，但係我讲嘅嘢你亦都可以了解一下上高嘅基本老千嘅运作。呢啲系基本上，所以我话骗子先系真嘅，大陆好流行咩都系假，骗子系真嘅，因为全部都系。尤其下岗嗰啲，即系以前啊，早十几年前啊，经济唔好下岗，佢本身喺啲国企嗰度唔掂，转私有企业嘅时候下岗嗰啲，就系头先我所讲，而家每一度都系平民百姓系咁做，做官嘅曾经做官嘅，好似四会啦，我识得个外经委啊，喺外经委度做得都相当大嘅。咁啊，权力斗争嘅情况底下，停职留薪， 即系呢个名字可以挂翻喺度，但系本身咧，佢就冇再支人工，咁日日游手好闲就挂住呢个名字，咁啊四周围度同啲厂农拗拗嘢做，拗运输，好简单啦，交物流出嚟啊，我识得运输车队，你俾啲我做啦，系咪啊？譬如咧，好多嘢咧，虽然佢已经离开咗个单位，但系佢仲挂住个名咧，尤其台湾厂搵地头蛇，咁佢。好简单啦，你呢间厂喺度开做任何嘢，喂，我有个亲戚入嚟呢个打工，啊，外购部经理好冇啊，俾佢做，咁咧就专佢咧，因为台湾人好难同你哋当地人打交道，咁啊请翻一个咁嘅本地人，咁呢个本地人咧就负责同官打交道，咁咧佢就借佢仲喺外经委即系停职留薪呢个咁嘅地位。就介绍咗自己老婆入去，然后由佢老婆就食咗间台湾公司所有买一根一线买一针一线全部归佢，间厂有三千几人，所有嘅伙食佢外判出去，每一餐啊执翻五毫子啊，一日几多钱啊？三餐计4500蚊，明唔明啊？所有嘅废料跟住搵人嚟收，牛皮退出去，一个做皮革嘅皮具嘅。一个美国几大牌子嘅皮具嚟嘅，出口又继续呃，佢哋做任何嘢都系用钱嚟考虑嘅，所以上到去要搵盲公竹，以前就话同你有办法搞批文啦，即系我三十年前翻大陆嘅时候，啊煤矿批文啦，啊咩银行信用证啊，点样啊搞稀土啊，稀土唔系而家噶啦，三十年前清远有噶啦。啊，袁谭真啊，有姓潘嘅潘村长、潘书记，噏埋姓潘，可以上网查下呢啲人，佢哋本身都系咁样，话可以倒卖稀土，其实国家有规管嘅，然后想办法就引你香港佬上嚟投资，然后佢从中揾到钱。我当年亦都面对过，咁我好肯定话俾你听，做大陆嘅嘢系咁嗱。亦都再讲多单啦，因为时间差唔多。我再讲多单啦，又系我亲身嘅。我嗰阵时衰咗噶啦，搬咗香港冇业，有个老友同我讲，佢个亲戚喺广州，哎，唔系歧视你广州人啊，我讲嘅事实咋，千祈唔好怪我啊。啊，有个有钱炒卖地皮好叻嘅，咁咧佢咧就有个退伍军人，啊，就落咗岗，即系老啦。咁咧佢咧就识得个咧就，出入口嘅就买一种叫乌，其实我之前节目讲过，不过冇讲详细嘅乌，即系做灯胆咪有乌丝嘅，有乌丝真胆特别耐热嘅。咁咧个纯度够嘅就叫乌金，佢话咧佢哋咧就个客咧长期订，但系好难同啲做乌嘅工厂订，因为一般咧都系解放军监管嘅，因为佢哋嘅抗热能力高，做飞机引擎啊，做火箭炮啲炮筒啊，就用呢一种物质嘅。咁出入口呢就要经国务院批嘅。咁呢就当年呢就喺即二千，即而家讲緊大概是七八年前，二千几万一吨喺呢个欧洲排价。咁样。咁呢佢呢就话有个客要，其实佢吹水呢个人就呃饮呃食，又讲明咗佢呃饮呃食，制造咗有个客有呢啲嘢，佢真係识有个咁嘅客，但唔会同佢买。佢都唔了解乌系点样，但系顺水吹，咁嗰两个骗子就觉得喂屌有机可乘，咁就联络咗香港有个蛊惑仔，呢、這个蛊惑仔系识得我，佢又问我有冇计，咁我咧就识得咁巧咧，我就识到一个人咧就系长春人，佢咧就手头上咧就有几吨嘅乌金，佢哋叫乌金一个纯度问题啊，咁咧就我话可以同你搭下路，但系我话我唔参与，因为嗰阵时我已经系。贴到底噶啦，即系已经系成咁，但系叫朋友叫做帮手，咁我同佢联络，咁嗰个长春佬就搭飞机落咗嚟深圳，跟住佢同我讲话深圳啊，啱啱咁巧有两吨喺度，嗱带你去睇，咁咧就好似啲长方形柱体啊，大概阔咧就半寸，咁啊长四四方方半寸嘅四四方方，长咧就大概系尺半到啦，咁啊搵啲木箱装住。有埋编号咁去睇，睇完之后咁呢就报返俾个广州仔听，哎搵到货喇喎，咁就同佢讲，嗱你放心冇问题嘅，嗱你 hold 住佢，呢批货几多钱几多钱啊， 咁啊二百几万，哇二百几万笋喎。OK， 冇问题。咁啊问嗰条友，诶二百几万赚大钱啦，我哋屌你点俾几钱佢。啊咁跟住呢对方就唔会出钱。咁呢呢个所谓嘅黑社会呢，佢又听到信以为真，好开心，又见到批货喺度啊，咁叫我帮佢搞。咁我好啊，咁问晒所有条件，咁最紧要就係广州 SGS 呢个国际认证证明到呢啲嘅含量系咪 99.7。咁就俾咗钱化验两皮几嘢，就两队人落嚟就将嗰啲嘢，即係污金，所以污金坑断咗一少少出嚟，然后即係封箱，封咗个木箱佢，然后就化验出嚟证明咗系 99.7， 含量系足够嘅。嘅污金，咁即係成啦，证明。咁好啦，嗰、那个长春佬喺度，喺度嘅洗费、食费、食嘅卡拉 OK 包埋女，各样嘢洗咗20万。咁呢位大哥呢，即係呢位叫做香港嘅啊，即係穷，即係比较穷嘅黑社会大哥呢，就屌你抌咗廿几万出嚟。咁屌你老咩，就招呼呢个人。咁我久不久上去应酬下啦，因为我介绍嘅咁。咁其实我都唔明点解会有呢啲咁嘅出嚟嘅。咁后尾明啦。咁到埋牙嘅时候先知道个客系假嘅。嗰、那个大陆人嗰个买家系有嘅。但係人哋唔系要呢种污金。真正嘅污金唔系 99.7, 系 99.725。佢个元素表啊，除咗污嘅成分之外咧，佢有啲零点几嘅元素先做到嘅。呢批嘢唔合格，呢批嘢唔合格。咁啊话平啲俾佢，屌你老咩唔好蚀啦，蚀少少，屌你老咩平手走捻咗佢，唔得。点解唔得？冇用，因为佢系污，唔系污金，99.7，仲争0.25。呢镬嘢镬咗。跟住就屌你老咩，就屌鸠嗰个退伍军人啊，禁撚住佢打佢个仆街一身啊，屌你老咩，人哋话我根本上呢听到我讲㗎咋，我諗住屌你老咩慢慢飲夜茶，即係广州饮夜茶㗎嘛，喺度飲夜茶各样嘢，咁就听到你哋啊有啲嘢做，咁希望就搵返啲着数，喺呢段时间呢送咗个三星手机俾佢，各撚样嘢茶烟饭啊，洗撚咗佢哋两皮几嘢，洗咗广州仔两皮几嘢，咁你可以对佢点啊？冇。咁而广州嗰、那个咪而香港呢位大哥呢廿几万损失咗，耷低头，屌鸠性广州嗰、那个，你话俾订海鸠我点，我根据你做晒啦，咁点啊？猛虎不及地头蜈，你讲你多余，捉支垂头上去翻去。咁咧我就觉得，喂，点解咧吓？距离咁远，点解会有呢啲做？讲嘅全部都真，因为只有真先影响到人。即系头先我所讲嘅，真系有呢个项目，真系签到约，真系有呢份合同。然后揸呢份合同去呃人，你先至真真正正去呃到人。呢件事亦都要死要输嘅。虽然话哎廿零万啫，但系因为真，所以呢廿零万长春佬落捻晒袋。跟住后尾临走嘅时候，你仲可以联络我噶十几啊下次我再落嚟唔收你订啊，还钱都摆喺度嘅。咁点解佢会有啲乌金摆喺深圳咧？其实系咁嘅。贵价金属国际市场2000多万，咁佢就揸住呢啲贵价金属，就同银行借800万，就将呢啲嘢咧就封存咗银行个仓库度，有抵押品。其实呢啲嘢到最后尾，即系后尾我明白，亦都喺湖南有啲军用厂啊，生产钨嘅，就系、是、专做俾军队嘅厂家啊，做武器嘅厂家，我识得知道。原来呢啲咁嘅钨就系争啲0.25嘅元素嘅咧，市值喺大陆唔过30万人民币一吨。咁嗰个人滚捻咗你廿几万，咁嗰位大哥就屌你老尾，可以攞多大半吨，跟住就买捻咗就可以抵押800万。银行当然有收台底钱啲人，但系嗰个经济架构就由此而嚟呢、这个玩法。到今时今日大陆仲玩緊，所以有啲人返大陆呢种游戏不一定係污啊。呢一种嘅游戏各样嘢係不停咁演变緊，总唔知做任何嘢呢留心啲，唔好睇得咁简单。 今次讲咧可能冇乜花生，少啲人听，但系咧我都欢迎嘅。有啲譬如好喺边度都好啦，俾 comment 我。咁下个礼拜我再讲一啲比较再深入啲嘅买官。话譬如你哋有阵时想知道点样做法啦、或者有啲阵时真係有需要啊，法庭点样打啊，呢单官司点样可以赢啊，点样输啊，最紧要唔好牵涉政治嘅嘢啊，都有办法。唔理边一个省市，嗱你可以俾啲 comment 我，我下次就讲返一啲嗰个实际操作嘅，即好似呢次我讲实际行骗啊，其中一部分啊，其实好多啲个案我自己亲身经历过，亦都知道佢係点样做，或者有啲真係呃大钱，不过电话骗案嗰啲。有啲老友都即係以前有啲老友都正仆街都仲做緊。咁但係我话俾你听，你哋可以问嘅。咁希望呢嗱，今次就第四节啦。咁啊希望下一节再讲啦。其实我好多话题嘅。其实我想改个名呢就叫大匪看天下。因为其实我都成日出埠嘅。咁啊尤其东南亚国家呢我认识好多人。咁喺嗰边呢古灵精怪啊点样啊做海鲜啊东星班啊返嚟香港呃酒啲、酒楼点样呃你嗰条东星班几千，尤其早轮兴嗰陣时啊嗰啲泥蟹啊一隻蟹 2.2 公斤一隻咁大 2.2 公斤几一隻一公斤一 kilo 一隻嘅蟹啊点样返嚟空运啊死几多啊点样呃个啲食肆点样呃个客人。我都有㗎。不过呢就睇下啦睇下你哋认为鍾意听咩啦。分享一下其实包括香港在内即是我比较一个即是烂人即是我自己叫我自己烂人即是咩阶层咩人都见过识过咁先至声明我唔系黑社会。不过呢人嘅际遇去到呢度你就咩人都识到。啊咁老千手法层出不穷即是黄毓民一样啊黄杨达。啊信你就扑街。所以呢临选举啦讲两句认清边个系扑街边个呃你嘅啊慎重揸住手中嘅选票。咁啦今日讲到呢度啦其实过咗钟啦应该口沫横飞。下次啊如果有咩想问想知道我答咗你先再讲入正题。好今日到呢度为止唔该。謝謝